什么是爱我不会形容，你有多深，月亮它可以代表我的心，没有人能告诉你，只是他们还不够单纯。 FM 给你想听的好音乐，你好，我是汪东城。 My FM。 转眼就是一生，转身就是一世。于是开始了我爱与不爱的争执，不爱是掩饰，爱是真实。是不是爱了才会欲言又止？是不是爱了就会一 发不可收拾，最幸福的是我，是我想你的日子不会因你懂不懂而改变我的坚持。转眼就是一生，转身就是一世，对你的爱是我一辈子的心事，你愿爱的天涯也不要恨的咫尺，转眼就是一生，转身就是一世。你根本不知，可我依然会爱到呼吸停止。是不是爱了才会欲言又止？是不是爱了就会一发不可收拾？最幸福的是我，是我想你的日子不会因你懂不懂而改变我的坚持。转眼就是一生，转身就是一世， 早上好，这里是 MyFM 100.5 音乐快速路，我 Sherry。 那今天呢是1月4号星期三哈，今天早上可以说一个比较好玩的笑话。以前说呢叫天津码头上有一个叫馒头帮和面条帮在火拼啊，那经过一番血雨腥风之后，重伤逃回蒸笼总坛的一个馒头在断气之前向帮主断断续续说了最后一句话，叫做银丝卷，这就是银丝卷的来历。错，这只是一个笑话。OK， 在网上看到一个很冷的笑话啊，突然觉得我自己更冷了。OK， 那是在这里呢，不管愿不愿意吧，还是有一个人非常愿意的，来自王菲，我愿意。音乐快速路，开启全新的一天。 思念是一种很玄的东西，如影随形，无声又无息，出没在心底，转眼吞没在寂寞里，我无力抗拒的别绪里，想你到无法呼吸，恨不能立即朝你狂奔去，大声地告诉你，愿意为你，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忘记心里，就算多一秒停留在你怀里，失去世界也不可惜。我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被放逐天际，只要你真心那爱。 听广播，我爱听这样的， 没病没灾没烦恼，歌多话少，主持人呢会耍宝。 听广告，我就听这样的， 吃喝玩乐早知道，抢票赠礼还有现金奖励。 广告也爆料，在 MyFM 100.5听广播的时候爱上广告，你绝对可以。 MyFM。 I still love you, baby. And you'll never change. I want nobody, nobody but you. I want nobody, nobody but you. 난 사람을 싫어, 네가 아니면 싫어. I want nobody, nobody, nobody, nobody. 난 싫은데 왜 날 믿었네. 결국 아니 자꾸 내 말은 듣지. Honey.

Our Song， 这里是音乐快速路，我 Sherry。 那前几天呢，前段时间啊，五月天他的演唱会最后一场梁静茹来了，哇，当梁静茹来的时候呢，玛莎还是一如少年般的娇羞啊，这或许也是最好的结局。很多年后他们俩呢身边都有一个很好的人相伴左右，各自都有一个非常圆满幸福的生活，再次相见的时候呢，可能还会在同一个舞台上相视一笑，以朋友的身份去释怀的歌唱，而且非常的场面也是非常的温暖感动啊。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五月天的歌曲《恋爱》，ING。 陪你熬夜聊天到爆肝也没关系，陪你逛街逛成扁平足也没关系，超感谢你让我重生整个 ORZ， 让我重新认识 Hello BE。你是空气，但是很温顺，我了空气。你是阳光，但是谁能照进半夜里？谁能在昼夜能煮粥，为保了生命？你就是维他命 ，Hello B E Hello B E。 设计恋爱 ING 改变 ING 改变了黄昏黎明，有你到心跳到不行。某分某秒某日某地某种永远的心情，不会忘记此刻 Hello B E Hello B E Hello B E Hello B E Hello B E Happy ING， 心情就像是坐上一台喷射机， 削好了， 切； 葱也包好了， 切； 番茄也洗好了， 切。 MyFM 100.5调好了， 不许切。 MyFM 100.5永不切割的音乐频率。 MyFM。

的心不知为我温柔。 早晨六点，闹钟还没响，很多人还没起床，而你却已经为了梦想奔波在路上。 我们为这样的你精心打造音乐快速路，给正在打拼的你最温暖的力量。 欢迎回来，这里是音乐快速路，我是 Sherry。 那最近呢，有一部电影叫做《你好，疯子》正在热映哈。那近日片方也是首先就曝光了吴万茜一人分饰了七个角色的长镜头，全程是一气呵成的，是实在是非常的震撼哈。对于一个演员来说，这一个考验是真的很大。那这个长镜头呢，对万茜呢拍了32次，哇。一个长镜头拍32次，我相信把一个人也是拍到崩溃为止啊。但是好不好看呢，怎么样呢，可以去电影院看一下哈。是电影你好疯子。 OK， 好，音乐继续，这里是 MyFM100.5， MyFM100.5 随时随心好音乐，越听越精彩。 I know you're bouncing right, West Coast, I know. 杯香茶，一刻清闲，一段旋律沁入心田。 MyFM 100.5 随时随心的好音乐与您相伴。 MyFM Do you know how to play b-ball, J-Chow? Of course. So you wanna play ball or sing first? 你不知道他的名字，或许你刚好意外地调到这个频率，他的名字叫音乐，他是音乐快速路，你心底的好声音。 欢迎回来，这里是 MyFM 100.5音乐快速路，我是 Sherry。 那快过年了就会很忙，那你平时呢工作之余哈、是如何解压的？比如说有些朋友呢可能会选择吃一些好吃的，或者是做一些运动，然后去给平时的生活呀工作呀去减减压。所以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开始了，想问一下你，生活当中呢你是怎样去解压的？可以给我们支支招，然后解压的方式是什么呢？欢迎来到我们官方微信 TJ 小伙伴 MyFM 100.5留言，同时留下你的电话号码，我们将会送上 MyFM 精美纪念品，而且这是年底咯，快过年之前一定会一个精美的纪念品送给你啊。 OK， 机会不容错过，好音乐继续，来自罗志祥幸福特调。 借钱吃海货 不算不会过， 季辛格隆重推出春节海鲜大礼包， 公司福利，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 京津冀3D免费送货上门， 谢辛格咨询热线400-827-9818。 MyFM 100.5。

勉强，相爱一场，人生有多少时光，相爱一场都成为一世的过往。可笑的倔强，撑着不承认绝望，心碎得很漂亮又怎样。许过的愿望，等时间的散场，这结局欲盖弥彰，我们该怎样去原谅？相爱一场，我们会遇见多少相爱一场，怎么能说忘就能忘？可怕的欲望还躲在心里回荡，想退让就别太勉强。想人生有多少时光，相爱一场都成为一世的过往。可笑的倔强，撑着不承认绝望，心碎得很漂亮又怎样。 什么是好音乐？叫醒你还在沉睡的耳朵。 什么是好音乐？是陪伴在你早高峰拥挤路上的温暖。 什么是好音乐？是 MyFM100.5 为你用心推荐的 音乐快速路。 欢迎回来，这里是音乐快速路，我 Sherry。 好，今天我们互动话题呢还在继续当中，在说生活当中啊，你遇到压力你一般都是怎么样去解压的。那我们今天有位听众这样说，他说压力不是来自于生活，而是来自于自己。哎，这句话说的比较不错啊。他说把你的焦虑不安的烦恼都写下来，问问自己，这一切真的这么重要吗？如果不重要，那你就不必烦恼了。好像蛮有道理的。还有听众这样说，他说日常呢尽量让自己的精神放松啊，不能为某件事情没有完成就老是焦虑啊。周末的时候可以抽空去参加一些体育活动，多联系朋友，然后喝茶聊天，这种方式呢可以让精神啊身体可以得到充分的协调。也是啊，劳逸结合，这样会有更好的一个心态啊去工作学习啊，压力也就逐步减弱了。我发现我们听众很多都会制造啊。还有一位听众叫郭先生啊，郭朝军先生，他说解压就是睡觉啊，或者是找人说说，或者是听听 My Fan 啊。也是啊，因为我们电台是做音乐电台，可以听一听音乐啊，解解压，然后放松放松心情。最主要是来参加互动，可以拿走精美奖品。那么今天互动话题还在继续当中，说一说生活当中你是怎样解压的。可以到我们公众微信平台 TJ 下划线 MyFM1005 去留言，留下你的电话号码，将会有精美礼品送给你。 在你的心中埋下我的名字，求时间趁着你不注意的时候，悄悄地把这种子

段， 精彩不下限。 My FM 100.5 超赞。 My FM。 想不到，没有你听不到。 是八卦新闻，是娱乐头条，是音乐榜单，是潮流资讯。 没错，这里就是你最爱的 My FM 100.5音乐快速路。 这里的一切你 不容错过。 欢迎回来，这里是 My FM 100.5音乐快速路，我是 Sherry。啊，话说哈，在30号举行的个人演唱会，王菲呢，那个演唱会真的是非常去看的人特别多哈，而且不仅仅是现场，在网上直播当中呢，也是当天晚上突破了将近2000万所有人同时在线观看，当天晚上也是连唱了35首歌， 也是给很多歌迷粉丝带来了很多无限的惊喜。嗯，但是呢，尽管是这么好，还是有遭到不少网友质疑啊，包括歌手龚琳娜更是直言说，哎，音色丢了，气息没了，音准走了。这句话在网上面一发出去啊，我的天哪，就直接是炸开锅了。很多网友就在那说，哎呀，这怎么了怎么了。当然呢，最近谢霆锋也是在社交账号上晒出了一张照片，并且上面说，嗯，他的歌声是非常的好听的。而且这也是很多网友就质疑啊，说哇，这是不是在公开力挺女友呢？没错，的确是力挺，在网上秀恩爱开始了。 OK， 我们的好音乐继续，来自 Justin Bieber， What do you mean？ 妈，我回来了。 爸，我回来了。 儿子，我们回来了。 一年的忙碌，家人期盼平安，平安车险，回家的路途再远，也始终与您相伴。 4080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军机送福， 双电同庆， 天津有奥特莱斯，恭贺长沙奥莱6周年， 全场名品超值回馈，折上随机再6折，幸运购物不花钱。 俊伟影院开业优惠享不停， 滨海新区云山道 有奥奥特莱斯。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My FM 100.5. 微信来做什么呢？聊天、交友、微商。 Sorry，

十二点，周六晚上八点到十点，为你开启两小时独家 remix in Top Line， 只在 My FM。 My test， 我的味道，我的内心 ，myself， 我的自己 ，my love， 这里是 My FM 105.5，我的音乐电台。FM。 It's coming， 这里是音乐快速路，我欢迎回来。这时候我们还在继续互动话题，今天互动话题是说一说你生活当中是如何，发现就有很多听众朋友在这支招了，他说生活中解压的方式很多，做一做大扫除啊，吃啊，或者是买东西啊，就是自己想得开，然后跟别人无关，才能解开自己啊。众，然后他说，有三两分酒，通宵夜谈，啥压力都没有了。身边有一群这样没心没肺掏，对我掏心掏肺的朋友啊，非常幸运啊，人生一大幸事了。有一位听众，他叫青青，他说，对于每一个人的方式都是不一样的。朋友谈了这个话题啊，一个朋友说睡觉大帮他解压，另外一个朋友呢说喜欢一个人静静的待着可以帮他解压，他自己呢就是大声的吼，大声的唱歌是吧？真是每三人行必有我师，每一个人都不一样的性格，不一样的解压方式。还有小美，她说喜欢洗瑜伽去解一解压，然后还说解压最好的方式呢就是忘时间依然会前进，地球依然在自转。哇，这是一个多么好的心态啊。还有位听众就特别有意思了，他叫晴天，刚刚说了，他说解压的最好的方式就是吃饭睡觉打老公。嚯，你的老公在听吗？OK， 我们的话题互动呢续当中，而且呢欢迎继续留言，留下你的电话号码，我们将会送精美的礼品。好音乐继续。 吃海货， 不算不会过。 新隆重推出春节海鲜大礼包， 恭送亲访友，倍儿有面子。 京津冀免费送货上门， 谢新阁咨询热线27-9818。 My FM.5。 彻底一点， 要听得尽心一点。 YFM 1005将好音乐进行到底。 为寂寞会趁虚而来，因为爱的晴天和阴天都在心里同时的存在。回不去的阴霾，让我为你掩埋。哭了一晚的你子，从此都种在我的脑海。月亮下的你，单纯的像海。你又还问我那是什么？ 夏天的第一声钟，是晨光刚好普照过的，是一切刚刚开始的样子。这里是你醒来的耳语，欢迎来到音乐思路。我在音乐里， 我在音乐里等你，是音乐快速路，我是 Sherry。 那今天互动话题啊，东就是说生活当中你是如何去解压的。有位听众他叫奔跑在雪兔，他说我解压的方式呢，就是开心了吃东西庆祝一下，吃东西把不开心的事儿呢都当成美食去嚼碎了吃掉，就会心情舒畅。那我相信你也是平时一个澎湃哈，但是也希望呢你平时开心的事儿啊少一点，这样呢就会吃的少一点呢就不会长胖。OK， 那生活当中啊难免会有一些压力的，也其实有时候也是个好事儿，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动力。有句话不是这样说吗？就问你说累吗？累，累就你在走上坡路。OK， 今天我们互动话题还在继续当中，可以来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 TJ 小花线 MyFM 五留言，并且留下你的电话，会有精美礼品送给你。好运，这里是 MyFM 100.5。 I can be much stronger. Could see you wherever you are. Now I know it's more who tell Just be yourself, I can't deny 来自中岛美嘉的歌曲 Fight， 这是错的哈，从旋律上面来说都是非动感。 OK， 欢迎回来，这里是音乐快速路。那说一个有意思的事情啊，奇洛哥的妇女她把一个十岁的男子塞进了手提里面，试图呢去偷渡到西，但是还是在上飞西班牙国民警卫队，并且是逮捕了。哦，好像一个情景以前在电影里面看过，没想到会有这样。19岁的男子应该也是长大的，是不是会武功啊，直接就装进了这个里面是吗？还有就有网友直接在这回复啊，说他其实也有想着有一天能够有人把他想藏在箱子里面然后带上飞机多好啊，但是这样看来概率是不了。OK， 我们好音乐继续啊，邓紫棋《后会无期》。 孩儿他爸，雾霾越来越重，得买个口罩啊。 买啥？有免费的。1月到2月，车险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打给平安车险报价就送防雾霾口罩。 快话 4008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MyF100.5。 一艘船沉入海底，当依然成了谜，你不知道他们为何离去，那衰竭竟是他最后一句。当一辆车合适天气，一个人成了谜，你不知道他们为何离去，就像你不逃这尽是结局。在一个繁星抛弃银河里，我会告别告别自己，因为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和相聚真的距离。当一辆车消失天，当一个人沉迷，你不知道他为何离去，却不知道这竟是句。一个银河坠入深梦里，醒来也忘记梦境，为你不知道，你也不会知道，失去的知己失去。当一艘船失地，当一个人的谜，你不知道他们为那声再见是他最后一句。当一辆车消失地，一个人成了谜，你不知道为何离去，像你不知道这竟是结局。 My FM 100.5。 分，城市高楼开出花，新的生命短暂一瞬，偶然丢失色，化作了粉末。 同一时间做同一件事情，是在破吉尼斯纪录， 也有可能是在100.5最流行的音乐电台 My FM。 下了喝的酒都不腻，我在鼓楼的夜色中为你唱花香自来，在别处我相遇和起，飞机风车水马龙的城市，千里之外离开，把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字，把所有不下的言语变成秘密，关上了门，莫名的情愫啊，请问谁来将它带走，只岁月化成歌在山河。在鼓楼夜色中为你唱花香，别处 机飞过出水马龙的城市，千里之故里，把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把所有停不下的言语变成秘密，关上了门。莫名的情愫啊，情谁来将它带走呢？只好把岁月化成歌，留在手。在远方的山上，春风十里，今天的风又吹向你，下了雨，我所有的酒都不如你。

是温暖的模样。我剪去长发，留起了胡须，曾经的苦痛都随风而去，可我感觉却是那么悲伤。岁月留给我更深的迷惘，在这阳光明媚的春天里，我的眼泪忍不住的流淌。也许就 男神他又演了那个电影，那个里面好帅的 嘞！回来直播了，直播了啊！ 哼，怎样？我们就是一个不按套路出牌的组合 哦。我们还要为你带来奇葩的彬彬 有 礼， 够胆你就来。 没错，够胆你就来，欢迎来到彬彬有礼。这时候呢，我们再听一下吧。刚刚出的这个题目啊，叫做这个音乐音频里面哈、出现了几次 T， 几次 T 呢？再认真听一下喽。 正宗好 boy， China 好 boy 由好多宝凉气为您冠名播出的大力天动力 baby 哈哈为 China 好 boy 的好 boy student 加油，好 boy 四位导师最 good 的 student 将有机会踏上 music dream 之旅。 没错，你听清楚了吗？是出现了两次 T 哈、我真不知道，好多听众啊说出现了三次，还有说出现零次，是没有听到 T 是吗？ OK， 那这时候呢，我们要滚动大屏幕抽取幸运听众，来三二一停。恭喜这位听众叫 Lady 啊哈，恭喜你啊、请抓紧时间在九点钟之前呢回复我们您的信息，将会送上MyFM 限量版的台历要送给你哈，恭喜。那也没有中奖的听众没有关系啊，因为我们明天的互动还在继续当中。 OK， 好音乐继续，这里是 MyFM100.5。 他低头不说话。 失去了他。我心爱的上海小姑娘，遇见另一个他，永远陪着他。他们看来是那么的好啊。我心爱的上海小姑娘，她就要出嫁了，我该送什么花？她低头不说话，泪汪汪，我也一样。我心爱的上海小姑娘，遇见另一个他，永远陪着他。 一首来自张信哲的《上海姑娘》哈啊，欢迎回来，这里是音乐快速路，我是 Sherry。 那在12月27号呢，新美式都会 SUV 凯迪拉克 XT5 冰雪探骑在长白山举行。那在场地呢极限驾驶挑战中，很好的表现了 RTD 电子实力实时阻尼悬挂的优势，实时调节车轮的阻尼力，优化了车轮在湿滑路面的抓地力。那同时也是配合了双活塞刹车卡钳的介入，演绎速度与激情。那在公路驾驶当中，有很多坡道啊以及大 S 弯，同时路面也都是冰雪覆盖啊，也是考验了 XT5 在智能双离合适时四驱系统完美的扭矩分配以及动态车身稳定系统等智能干预下并不会发生侧滑。那也是激活敢创之心，以风雪演绎风范，不惧风雪，御风而行。智能双离合适时四驱系统呢，也是从容应对了风雪。凯迪拉克 XT5 全面彰显 XT5 的新美式豪华风范。OK， 那接下来也要把时间交给董真为你带来的 Music 40， 我 Sherry， 明天见喽，拜拜。 孩儿他爸，雾霾越来越重，得买几个口罩啊。 买啥？有免费的。1月到2月车险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打给平安车险报价就送防雾霾口罩。 快打电话 4008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MyFM 100.5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